敏新书袭击梁振英现已接受预购。 预购方法，请亲临普罗政治学院支付现金或支票，存款于普罗政治学院东亚银行储蓄户口，并将入数纸副本电邮至图中地址。电邮需清楚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将划线支票抬头请写普罗政治学院有限公司，邮寄至普罗政治学院，并注明购买《袭击梁振英》一书，购买数量、姓名及联络电话。 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主持黄杨达、黄毓民。 早晨， 早晨， 大香港早晨。这个 My Radio 和《每日时报》联播早晨节目《大香港早晨》啊，咁啊唔好意思啊，迟咗开始，因为我塞车啊，咁样，咁就其实都系迟咗出门口嘅，塞车都系 即系借口， 都系借口。虽然佢迟咗出门口之中又塞车咁样，即系祸不单行啊，用老夫子嘅讲法，真系 耐人寻味， 耐人寻味啊，咁样。咁但系就唔紧要嘅，唔系都唔系唔紧要，唔好意思咁样。咁就先我哋先讲咗。啲政治化啲嘅嘢先啦，咁样就先讲咗呢个咁样嘅故宫博物馆先啦。咁啊，故宫博物馆咧，唔咨询又咨询，咨询之中又冇咨询，咁样就开展咗呢个咁样嘅咨询嘅争拗。咁就话说系乜嘢咧？其实都好多集节目讲过噶啦。咁样咧就系咧，林郑咧就懒系公职咁样啦，咁就当系一个啊，好似成功争取咁样。其实就唔系佢嘅公职嚟嘅，咁同埋根本上并唔系一个公职啦，就因为故宫根本冇嘢啦。咁样咧佢就懒系惊喜咁样咧，就作为政绩一般啊，咁样咧就同呢个北京咧就签订咗。我呢一个咁样嘅 备忘录， 合作备忘录咁样，咁就将会喺西九咧就开呢个咁样嘅西九故宫博物馆。 系 咁，然之后咧 ，sorry， 系佢嚟紧，即系讲嗰个咨询嘅发展咧，就系去到咧下星期咧就会喺为期六个星期嘅咨询咧就会展开啦，就系、是、对于故宫文化博物馆嘅设计同埋营运，咁就向公众咨询嘅。 其实呢个早两日都有讲过，因为早两日都有放风咁样讲噶啦，咁但系而家就落实啦。咁点解要咁样咧？就系、是、因为佢呢一个咁样嘅喺西九兴建故宫文化博物馆呢一件事。是冇通过咨询嘅，咁就忽然之间一出嚟咧，就同呢个咁样嘅北京故宫文化局咧，咁啊，呢个咁嘅北京文物局咧，就签订呢个合作备忘录咁样，咁就话会起噶啦，会起，话会起就会起噶咁样，咁然之后就俾人质疑啦，即系喺早段嘅时间咧，就俾人质疑啦，就系。冇諮詢過公眾喎，咁樣，咁跟住咧，林鄭咧仲走出嚟咧就講就話保密功夫做得好咁啊，好彩冇諮詢，費事咁多爭拗，仲攞咧攞熊貓嚟到做例子，即係等於熊貓嗰陣搬落嚟都冇諮詢啦咁樣樣。咁但係咧就因為 驚尷尬啊嘛，佢話如果遇到反對聲音就驚尷尬啦， 驚中共尷尬， 係啦咁樣，咁咧就驚中共尷尬，咁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後咧，但係就被質疑啦，佢呢個講法，因為嗰個係公帑嘅即係 應該歪帶講返歷史啊，就係西九嘅用途就從來都係一個即係爭拗點嚟啦，即係由幾多錢去起西九呢件事都究竟討論咗十鳩幾年，就係幾多錢去起西九咁樣，就由撥款開始就無端端越搞就越天價，跟住然之後一路呢就起唔到，咁究竟呢搞文化嘢就係咁撚樣㗎啦，因為冇文化嘅人搞文化嘢呢就一落足咁樣，咁樣跟住然之後就討論呢就係、是、呢究竟西九應該有啲咩啦，应该係其实嗰个亦都牵涉另一个问题，就係呢一阵间会讲到嗰一扎人，咁所以你要讲多少少，就係点解西九有咁多嘅争议，就係、是、因为文化呢件事呢就相当之虚无，但係呢其实呢文化呢亦係好搵钱嘅一样嘢，文化係一件好好多人会觉得啦，虽然我觉得唔係啦，但文化嚟到讲呢，有好多人看待文化就係一件空手入白人揾錢嘅嘢，咁而佢揾起錢上嚟咧，係揾好撚多錢。咁而西九係一塊大餅嚟嘅，其實西九係一塊好大嘅餅嚟嘅，因為譬如你喺西九能夠佔有一個位置咁樣，譬如你主理 中心咁樣，假設 係粵曲中心啦，一個例子啦，或者係 M 加啊呢啲咁樣，或者係某個表演場地咁樣。咁你如果能夠掌控到的話咧，其實咧嗰、那個唔單單係影響。力嘅问题，那个是实力的问题，那个是你决定哪些嘢有，即是你如果掌控一个权力，你决定哪些嘢有文化，你决定哪些嘢没有文化的话呢，而当中是很多很多钱在这里，即是那件事不单纯是一个，因为一会儿我们会讨论到那个究竟是政治争拗定是一个文化艺术的争议，而非常之抱歉又现实这样去讲呢，就是文化艺术的争议其实是利益的争议来的。好啦，咁就大家討論咗好耐，就係、是、西九上面究竟有啲乜嘢啦，要有啲乜嘢啦咁樣。咁小弟有參與過呢啲咁嘅討論嘅咁樣。咁係因為我都講過好多次嘅，就係、是。我係即係當其時都諮詢過好多唔同嘅人咁樣，咁嗰件事由董建華年代一路去到曾蔭權年代、梁振英年代咁樣，嚟緊進入林鄭嘅年代咁樣，咁都有好多嘢係一改再改，一而再再而三都未落實咁樣。咁2003-2004年嘅時候咧，我都目擊住呢個咁樣嘅董建華政府去收編呢一個咁樣嘅電影界嘅人士咁樣。咁當時除咗係攝拍合拍片之外，西九都是拿出來其中一個傾的籌碼來的，哎呀西九擺些東西給你們，但結果就傾不定數了，那本身從來都是一件政治酬庸來的。 嗯， 好啦，咁跟住即係想讲呢个背景，就係讲争拗咗好撚耐啦，咁样左争拗右争拗咁样啦。好啦，咁跟住然之后呢就到呢一个林鄭忽然之间爆出呢、這、一个同北京故宫呢就签订咗呢个咁样嘅合作協议咁样。咁跟住然之后呢就会喺西九起故宫文化博物馆，亦都会将北京嘅故宫嘅珍贵嘅展藏呢，讲出嚟唔笑啊，珍贵嘅展藏呢就会呢带过嚟香港。咁我仲记得当日有个报道呢，就係话呢北京嘅故宫呢就会呢永久借出好多展品咁样嘅。永久借出呢个展品呢，呢句说话又考究起我啦，咁样有咩借出嘅嘢又永久嘅。 咁同宋有咩分别？ 係啦，咁样即係佢话永久借出，你就知嗰啲嘢佢都唔要啦。即係等于 Donald Trump 嗰隻潜艇佢都永久借出俾中国啦。咁跟住呢就讲到就话，咁样咧就话冇咨询系一个保密协议做得好好咁样，咁但系就俾人质疑啦。咁啊，喂，西九本身要有乜要有物，本身都争拗咁耐啦，而家你忽然之间一锤定音话嗰度某个位就要起故宫博物馆，咁样有冇吓牵涉到唔同利益嘅持份者之间吓、会有一个矛盾出现咧？例如而家嗰个规划上面表演场地系咪缩细咗咧？咁样，咁表演场地缩细咗，对于成个文化区嚟到讲系咪一件好事咧？咁样，咁呢啲嘢都系没有通过咨询嘅。然后咧，亦都有人咧就去，因为林鄭相当之嚣张跋扈啦，地去讲啦，好彩冇咨询。咁但系就俾人质疑翻佢嗰个法律上面嘅问题啦，就系呢一种咁样嘅大型基建，不经公众咨询，到底会否违法咧？咁样，咁然之后咧就琴日亦都有一单新闻咧，就系、是、有一个港大法律系嘅学生咧，就入禀咧就司法复核呢一个咁样 嘅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喺未咨询嘅情况之下，率先同呢一个咁样嘅北京签订呢个咁样嘅合作备忘录，到底是否咧就有违法之嫌嘅咁样？咁我相信就系有违法啦，因为咧现在嘅情况咧就系、是、正如头先 Christine 所讲，就系咧呢几日咧就忽然之间咧就话要补镬。就話咧要補翻個公眾諮詢咁樣。 因為其實咧，根據呢個西九文化區管理局嘅第十九條咧，佢你如果起一啲發展或者營運藝術文化設施或者相關嘅設施嘅時候咧，咁係喺當局認為適當嘅時期咧，係應該喺適當嘅地方咧進行，同埋適當嘅方式咧進行公眾嘅諮詢嘅。係係就係呢個第十九條。 係啦，咁所以其實係有個法例嘅規範喺度嘅。好啦，咁咧就於是乎咧就叫做補非做諮詢啦咁樣。咁但係補非做諮詢嚟到講咧。補非做諮詢嚟到講咧，其實就唔係諮詢起定唔起喎。而家攞出嚟諮詢咧，就係、是、其實我早兩日節目都講過啦。佢而家諮詢就係話兩幾樣嘢啦。第一最主要就係故宮文化博物館個設計係點樣咧？有乜設計？故宮就係故宮咁樣 嘅。用現代化設計， 現代風格啊！佢話而家 即係而家嗰個設計師可能會用現代嘅風格。 嗯，搞搞下又整咗个玻璃嘅金字塔出嚟咁样，又话系创新嘅设计，硬系好熟口味。 玻璃紫禁城， 唔系你可以即系你可以变成点样嘅故宫就系咁噶啦。 你够可能整个故宫喺上面啊嘛。 唔系，但系台湾嗰个故宫都好似故宫咁，不过细啲啫嘛。 系啊，唔系你嗰啲基本嘅是但啦，系即系当然你有好多细节要调。 同埋嗰个营运方式就会咨询啦。 系， 同埋佢有个好笑嘅就系话嗰啲。展品啊，做啲展藏啊，諮詢啲乜嘢好啊？唔係即係 展出啲乜嘢 啊？究竟展出啲一級文物好啊，定係二級文物都展啊？三級文物都展啊？你啲一級文物我都驚你係假啦，何況二級、三級？即係假嚟到講，你仲分佢一級、二級、三級，即係個做工啊，個造 A 貨、B 貨、C 貨、 高仿啊， 高 到底係高仿啊，定係鳩仿啊？咁樣，你本身攞嚟嗰啲嘢已經覺得你係假噶啦，大佬。 同埋佢琴日咧，係。有一份文件咧提交咗俾立法会，因为今日林郑月娥就会去立法会出席一个特别会议，就讨论有关呢、這、一个故宫博物馆嘅一件事宜。咁佢里面个文件佢有讲到嘅，咁即系有讲翻点解头先讲嗰十九条咧系就住佢嗰个有个解释嘅。佢就话呢个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项目咧系一个特殊嘅情况，同埋有一个保密嘅要求。咁呢、這个管理局嘅董事局喺签署同北京签署呢个备忘录之前咧，系冇任何基础进行呢个公众咨询嘅，因为咧，因为必须要签署咗呢一个备忘录，咁先至可以启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嘅项目咧，其实系一个先决条件，咁所以未有呢个先决条件之前，就要保密啦，所以就唔可以进行公众咨询啦。 佢直头系讲到就系话没有公众咨询嘅。基础咁佢话冇公众咨询嘅基础嘅原因咧，就系咧，因为嗰件事咧，其实就系佢话呢件事系必须要征得北京嘅同意，愿意借出展藏咁样。如果佢唔同意的话咧，咁就都剪唔到㗎啦，亦都做唔到㗎啦咁樣。咁同埋呢亦都基于要保密，咁所以呢喺未傾掂之前呢其实就冇諮詢嘅空间嘅。 佢都講得幾誇張，就話即係嗰个所谓嘅即係北京嗰个故宫博物馆嘅即係藏品呢就係呢个国宝级嘅文物嚟嘅。咁所以呢如果外借去境外或者境内呢嘅其他博物馆呢就要受到国家嘅規管同埋限制。咁因为呢、今次香港呢、故宫文化博物馆呢唔係分管嚟嘅。其实就係一个即係算係香港开嘅另一个馆咁啦。咁所以嗰个規定就係你借出去嘅话就要受所谓嘅严格規管，就要即係保密咁样嘅。佢嘅意思係咁讲。 同埋佢又话好罕有啦，因为通常呢啲咁样嘅展品呢都係短期自出，短期借出，而家系长期借出，甚至会有讲住永久借出咁样，咁一定要佢首肯先得咁样。咁嗱，咁但系呢个又有个逻辑上面嘅问题啦，即系你去倾一样嘢翻嚟咁样，咁你唔问自己人吓、先唔讲嗰个程序法例嘅问题先啦吓、即系当我哋呢度叫做系一个自己人嘅团队啦咁样，我哋要同外人去借啲钱翻嚟咁样，咁就跟住然之后咧。你就唔话俾我哋听喎，咁样咁，但系咧，佢就话 话咩啫？人哋都未应承借，人哋应承咗借先啦，咁样。咁但系人哋应承者借嘅时候已经借咗噶咯，然之后我哋先至发现就系话佢借就借俾你啊，哇！佢收你五十几厘息喎，咁样，咁我会还唔起喎，大佬，咁样你唔问过我哋先咁样，即系你话啊，佢肯同你合作啊，唔好讲借啦，系，只系讲合作啦，讲合作嚟到讲啦，你话喂。而家要人哋应承咗同你合作，我先有得咨询噶。咁但系你已经同佢签咗呢个咁样嘅合作备忘录，你先至翻嚟咨询做唔做呢件事。如果大家系唔想做呢件事嘅咁样，咁你签嗰个合作嘅备忘录，你系咪代表香港违约咯？你系咪代表香港去呢个咁样嘅违反噶？呢个你签订咗个合约，咁系咪？咁合约上面有冇嗰啲合作备忘录？有冇啲赔偿嘅条款？当然我知道系冇啊。但系即系假设用咗合约嘅思考嘅角度去思考嘅话，其实佢讲嘅嘢就唔合理噶嘛，好啦，咁跟住咧，然之后咧就出咗一个咁样嘅状态啦，咁样，咁而嚟紧咧，所谓嘅咨询咧，其实亦都唔系真系咨询翻起定唔起，即系起就实起啦，咁样，咁就净系咨询嗰个展馆嗰个设计 同埋 营运咁样，甚至乎教育方面可以达至啲咩效果咁样。 点解辨别真货同假货？ 系啊，攞个取去咁样，咁系其实呢一样嘢你睇翻。其实都是不合乎法例要求的咁样。咁究竟做嚟做乜嘢呢咁样。所以呢、这个就奇怪嘅咁样。好啦嗱呢一点呢去到呢一度嚟到讲呢其实咨询唔咨询呢就亦都咁讲。喺香港嘅情况呢其实所谓嘅咨询呢所谓公众咨询呢其实就只不过搞一下啲咨询形式嘅活动。例如就係收下大家嘅 email 啊收下大家嘅信啊点样去解读大家啲 email 啊搞下咨询会咁样。其实由港英年代延续到而家呢一个咁样嘅中共殖民年代嘅所谓嘅公众咨询，其实都系啲假咨询活动嚟嘅啫，咁样咁系其实唔搞咧，或者搞之中嚟到讲咧，都系难佢唔到嘅咁样，亦都即系值唔值得动员好多人去或者动员好多人力物力去搞咧咁样，咁呢个另一个后话啦咁样。好啦，但系咧出咗嚟一啲讨论咧就好笑啦咁样，就有一啲咧自称文化人啦嘅一啲咁样嘅或者。是即系点讲啊？长年 持份者， 长年借文化之名赚钱嘅人啦，或者系赚钱或者赚呢个政治地位嘅人啦，咁样咁啊，忽然之间跳出嚟咧，就喺度闹一啲其他人，即系闹民间社会，闹坊间一啲人，就用一个文化嘅角度，用一个文艺嘅角度，就去闹一啲社会大众反对故宫博物馆嘅声音。闹嘅角度系乜嘢咧？就系闹佢哋，就系话你哋都唔系从文化艺术角度出发去思考呢件事。 系你识条捻咩？ 系啦，文化你识条捻咩？ 乜都政治化。 你黐捻线嘅，我啊胡恩威啊讲文化，你知唔知喺边度讲啊？你点讲几耐啊？喺亚视讲啊！讲几耐啊？嗰、那个亚视都执笠啊！我都依然屹立不倒，你可想而知。系啊， 佢十年前已经建议香港应该起嘛。 系啊系啊，唔系呢个真嘅，其实呢个真嘅，呢个真嘅咁样。不过我对呢啲咁嘅建议就系嗤之以鼻嘅咁样。咁系唔系其实。事實上之前好多人講，有之前唔係好多人，之前係有人講過，但係有部分嘅聲音其實係鳩講嘅，即係其實即係 諗啲 idea 出嚟啊嘛。 唔係啊，即係所謂鳩講嘅意思就係根本諗住就唔會咁做，所以鳩講。係，即係其實有因為嗰陣係譬如西九有講過話因為嗰陣因為西九最初嘅爭拗呢其實係喺撥款上面嘅、就係究竟應唔應該撥款，因為當其時係有好多好撚興搞乜撚嘢，又數碼港又中藥港咁樣，咁當其時話起西九文化區嘅時候呢，大家都係有最初嘅一個聲音，就係覺得呢就係你香港政府識鳩搞文化咩？即係你香港政府話你搞文化，你搞啲咩文化出嚟啊？即係當年亦都發生咗好多事啊，譬如嗰啲咩維港巨星會咁撚樣，你請啲國際巨星嚟搞到窩火咁樣，咁就即係半冇人去，事到撲街其次，事到撲街唔撚緊要啊！即係你揾咗國際巨星嚟咁樣，殿堂級搖滾樂手嚟咁，跟住冇人去，搞到尷尷尬尬咁樣。咁所以其實最初西九嘅爭議咧，係覺得政府你唔撚識搞文化，唔好撚搞啦。即係你唔識搞，不如唔好撚搞，因為大家當時亦都覺得就係話，你搞出嚟咪頂籠，係搞咗一個 搞咗地產項目出嚟，即係參考數碼港嗰個情況，就係、是、你搞咁多嘢，你撥個地，話就話搞文化，所以點解當其時當年喺嗰個社會上面有聲音就係話，喂，你香港又冇文化政策，又冇文化局，你搞乜撚嘢？你搞乜撚嘢？西九文化區啫。譬如陳雲有一本《香港有文化》，其實都係咁樣嘅社會環境底下寫出嚟嘅嘛。就係佢，即係佢就寫翻，其實香港有文化政策，但係嗰種文化政策就係港英嗰種隱而不發嘅文化政策。好啦，咁跟住即係呢個係延綿咗好耐嘅討論，所以點解去到梁振英政府？去選特首嘅時候，佢會建議去重整嗰個五司嗰個三司三 五司十四個， 係啊，即係係啊，即係想整個文化局出嚟，就整個文化局長出嚟。咁點解當其時會有爭拗？亦都當其時點解會有部分嘅左膠就喺度話啊，好啦，終於有文化局啦，就係、是、因為其實文化局呢樣嘢喺香港嘅文化界入邊咧，就係、是、爭取咗。都一段若干嘅時間嘅，就係其實想咬住一個位置，就係話，喂，香港可唔可以有一個全面嘅文化政策去推動香港嘅文化發展或者文創發展？其實講緊係產業發展，即係講緊呢門生意啊，講緊文化呢門生意，包括出版啊、舞蹈啊、劇場啊、電影啊、其他各樣啊、音樂啊，究竟可唔可以有一個好嘅產業發展？咁其實咧就一路咬住呢一樣嘢，因為其實你明唔明啊？即係做評論咧，或者係譬如落去啲胡恩威之流啊，或者其他文化評論之流咧，你要咬住一樣嘢就係咬住政府冇嗰樣嘢嚟到講批評佢，邊有呢個視野，邊度識嗰啲咁樣？喂，長講長有噶嘛。去到梁振英政府真係設立個文化局嘅時候咧，就賴撚嘢， 就企喺度， 就賴撚嘢咁樣。但係當然嗰個當年就係嗰個關於人選嘅爭拗啦。OK， 好啦，點解會講翻話當年會曾經有人講過乜撚嘢話？喂，會唔會有故宮博物？管咁樣嘅嘢先，其實當其時講緊乜嘢咧？就係、是、當其時最初嗰個諮詢咧，就已經講過話要有博物館，講過話嗰個西九區嗰度咧係要設置嗰個博物館嘅。咁譬如往後而家咪會有 M 加咯咁樣，咁 M 加就係參考乜撚嘢？就係、是、就係參考就係、是、參考MoMA 之類咁撚樣嘅現代藝術博物館咯。咁、當其時其實已經恥笑啦，已經恥笑香港搞乜撚嘢 MoMA。屌你老味！香港搞出嚟，因為香港嗰個年代咧，就好多啲假貨 嘅。 係咁跟住，然之後，當其時我仲好撚記得啊，陶傑啊笑鳩西九咯！屌你老味 ，M 加 M 呢個 M Plus 搞出嚟，咁啊屌你老味，咪變咗一個香港有乜撚嘢嘅嘢值得擺入個博物館入邊啦？最好就去羅湖攞啲 A 貨出嚟咁樣，咁就整個 A 貨博物館咁樣之類咁樣。咁所以當其時即係講知。讲西九有咩博物馆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咁亦都参考咗好多嘢嘅讲法。好啦，而家就真系塞个故宫文化博物馆落嚟啦。好啦，咁跟住然之后胡恩威就发难，就喺度咧就喺明报写文就话咧，喂，艺术文化嘅嘢咧，你哋系识条捻，而家咧喺度口口声声话咨询嗰啲人咧，喺度口口声声话咨询嗰啲人咧。其實咧就唔係喺文化藝術角度出發，其實咧就只不過咧係咧想將呢件事咧就拉入一個政治鬥爭入邊咁樣， 從政治鬥爭看所有問題啊！佢所講嘅就係話， 嚇 咁就係講就係話，即係佢意思就係話，即係香港大部分人都唔知道故宮嘅意義啊，咁就話即係淨係。從個政治角度去睇啦，咁同埋其實亦都睇到就話林鄭宣布咗呢個諮詢之後咧，就知道即係九唔搭八，少做少錯才有好日子過。咁咧就話有啲人就覺得，喂，呢一個咧係即係故宮博物館係呢個文化統戰，要將香港人大陸化。咁但係咧，即係故宮又代表呢個中國嘅多元繁體文化藝術傳統，咁就而唔係呢啲所謂嘅簡體中文文化。咁即係佢亦都係為咗啲呢個所謂故宮博物館去即係講到。就係話呢個唔係即係唔係一個唔係話好差嘅嘢噶，其實都一個好好嘅文化嘅傳承咁樣。 佢嘅文章入邊講到，佢就話啦：香港從來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心，香港人一百多年來咧都是由來自中國不同地方組成的。咁啊，香港人本身的組成咧就是中國的縮影，故宮也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的一個縮影。在香港建故宮文化博物館自然不過，那些要求公開諮詢的目標是透過公開諮詢。進行權力鬥爭本身完全和文化藝術無關， 跟住就讲咯，林郑如此丰富经验的官员就必能处理，我们咧不用忧心，我们只担心这些公开咨询又变成了只有声音没有思想虚空活动。有人会问，故宫文化博物馆这样精英的事物和香港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香港精英有资源飞到伦敦、纽约看展览，香港普通人不一定会有，尤其贫苦大众咁样。咁啊，讲到呢件事咧，就好似好顾及贫苦大众啊，然之后咧又讲到咧，要求佢咨询，竟然系一个政治斗争嘅动作咁样。咁啊，胡恩威作为一个代表啦，其实除咗胡恩威之外，都有唔少嘅文化，即系或者系一啲文化。我会咁讲啦， 捞文化 嘅，捞文化嘅老江湖 喺文化界揾饭食嘅人， 文化圈老江湖咧都保持一个咁样嘅意见嘅。个原因就系因为乜嘢咧？个原因就系因为有咗呢个排头，有咗呢件事，或者系已经争议咗咁多年，起码西九入边有啲嘢，有啲嘢 打开个缺口啊， 真系。咁咪变咗系即系起码个行圈有生气咁解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企喺产业角度嚟讲咧，基本上即系你，因为嗰件事套咗文化嗰个角度咧，大家可能咧就会觉得就系话，人哋讲紧文化嘅嘢，你讲政治可能就唔啱嘅咁样，你有时会咁样睇。但系其实如果你将文化呢件事睇成为一盘生意，你就明白啦。其实胡恩威咧就同嗰啲咁嘅的士大联盟咧走出嚟讲咧就系、是，你哋嘈闭闭，搞到我哋冇生意做，冇公开咁样，冇乜位啊咁样吓、我要搵食噶嘛咁样。其实就系一样咁样嘅意思，其实根本就系一样咁样嘅意思。好啦，咁至于胡恩威讲嘅嘢啱唔啱咧？咁样，胡恩威讲到就系话故宫嘅价值，或者系故宫千百年嚟嗰个各地文化荟萃所组成呢一种多元同普及，同埋有一个传承嘅脉络喺度，嗰样嘢啱唔啱咧？我觉得系啱嘅，系啱嘅。但系问题就系、是、你而家北京故宫系冇嘢嘅咧，嗰个系一个问题啊嘛。佢有嘢係你故宮好多嘢的，而且個係有好多，咁你紫禁城都歷時咗唔同嘅朝代咁樣嚇，計埋中共係一個朝代咁先算啦。不過退到中共唔計啦咁樣，即係你歷時咗咁長嘅時間，咁當中有唔同嘅時期嚇，淨係計滿清嚟到講，亦都有唔同嘅時期嘅一啲文化嘅特色，或者當其時嘅社會嘅特色喺度咁樣。咁如果有一個好完整嘅一個展示出嚟的话，可以睇到唔同朝代嘅状态，亦都睇到好多当年嚟嘅一啲人民生活嘅面貌咁样，人民係讲緊人民文化嗰个人民啦。好啦，咁固然係一件好事啦，咁你要睇呢啲嘢去英国睇㗎嘛。 或者台湾睇 㗎。係你要台湾或者英国睇㗎嘛，因为係 可以喺晒佢哋度。 咪事实上係冇照顾贫苦大众，咁呢个係英国人嘅责任㗎嘛。 係。 英国唔係，其实英国人嗰个係好好照顾文化大众㗎，你要去大英博物馆唔贵㗎其实。咁但係个问题就係佢冇考虑到你香港人，因为佢有英国本土主义。虽然嗰啲嘢喺北京偷返嚟嘅咁樣，咁但係你呢、這個你向英國人投訴囉。呢個問題就係你講故宮之美，或者即係嗰個就等於講中國文化嗰個傳統嘅問題，就係、是、喂，你話中國文化係咪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佢係，咁但係你而家推廣緊嗰啲係唔係先得㗎？係 中國文化啦嘛，已經 係啦。你而家話北京嗰個展品攞落嚟，佢係唔係真係故宮展品先得㗎，大佬？你唔好即係有嗰個名目就係話，喂，好啊，即係其實呢個就係等於你哋呢班咁樣嘅文化人一路喺度反對緊嘅嘢，就係譬如當年嚇話喺西九搞現代藝術文化博物館，咁跟完之後，喂，都有人質疑就係究竟有冇咁嘅內容？究竟有冇咁样嘅 content 去做咁样？好啦，跟住然之后，而家吓除咗喺 M 家之外，有呢个咁样嘅故宫文化博物馆，跟住然之后，哇就好啦，就好啦，就喺度啊拍手掌啦咁样。咁但系佢系咪嗰件，系咪呢个有个咁嘅名目？但系咪嗰个名目嘅内容嚟咧？你要考虑呢一样嘢啊嘛。但系其实佢哋唔考虑，因为你从盘生意嘅角度去睇咧，就系咧你喺成个西九嗰个区嗰度咧，就系讲出嚟就哇。嗱，你睇下北京嘅文物又有，現代藝術又有，咁點啊？ 最主要就係呢個位置我有份揸旗嘅咁樣，係啊咁樣，咁你派張卡片出嚟有威啲啊嘛，即係文化圈就係咁樣揾食，即係就係考慮呢啲咁樣嘅嘢。咁然之後咧，佢就話啊，你哋都唔考慮文化嘅，你哋睇下，你哋睇下，淨係識將啲嘢攞嚟政治爭拗。好啦，你又睇翻件事喎，呢、這個咁樣嘅打尖搶閘去簽署呢一個咁樣嘅同 合作備忘錄， 北京嘅合作備忘錄呢件事係一件乜嘢嘅文化事咧？呢件事咪有一個政治鬥爭？呢件事是林郑的选特首的筹码嚟噶嘛？呢、这个是林郑要嚟做俾自己的功绩啫嘛？你谂下林郑点解密锣紧鼓最近又要签呢样嘢，又搞河套区，又搞咩啫咁样？因为佢就嚟要辞职啦嘛？你唔明啊？佢辞职之前搞掂晒呢啲嘢啊嘛？咁呢单嘢你话系咪涉及政治斗争咧？系政治斗争噶，系涉及政治斗争。因为你拖一拖佢咧，呢、这个其实嗰件事好诡异嘅，就系、是。在我的角度来讲，你说那个公众咨询有没有用呢？没事的，咨询员不是这样。但是他有一件事好笑，就是呢，如果你拖住他要咨询，继续咨询下去，最起码咨询六个礼拜。那这件事有少少卡住了林郑。卡住了林郑就是他辞不辞职好呢段时间。即 如果有消息话佢谂咗下个礼拜辞职噶嘛？ 嗱，咁如果下个礼拜辞职咧，咁样咧，咁咨询期完成咗，或者咨询期入边有啲咩争拗，然之后最后 settle 咗咧，然之后顺利推到呢个咁样嘅故宫文化博物西九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咁就唔 cut 佢个公职噶咯？ 系 咪？咁好捻奇怪。但如果你想完全揽呢坛嘢系 cut 系佢嘅公职嘅话， 咁唔好辞职噶。 咁系咪应该等埋佢咧？系咪应该等埋佢咧？咁等埋佢就好似。 太迟 啊！因为你睇下，你睇下曾俊华辞职迟几耐？你而家唔知辞职嘅嗰个 嗰个辞职嘅程 序，你唔知辞职嘅程序究竟系迟几耐噶嘛？咁样，所以系嗰件事必然系涉及政治啦。老虎蟹就话：，唉，唔好搞呢咁政治争啊！唔讲政治，呢、這个世界都要讲程序嘅。胡恩威同埋呢件事本来就系政治嚟噶啦，大佬。咦，30分钟啊，好休息一阵，翻嚟继续。